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五课。首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武轩老师，欢迎武老师。 Hi, welcome aboard. This is Jack Wu speaking. 前不久呢，我的同事接到一个电话，这位听众朋友很有意思，拿起电话说我就一句话，吴老师讲课真的是太棒了，然后就把电话放下了。您看您多受欢迎啊。 哎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是作为教师应该做的。其实能够得到学员的认可，这是教师最开心的事。 其实吴老师为此呢也付出了多年的努力。实际上可以说一点一滴的这种知识是吴老师长期以来刻苦学习的一个结果。那吴老师刚刚告诉我说呢，前两天做梦的时候都梦到给大家讲课了。 确实是这样。 所以呢，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抓紧这个时间，将自己的英语水平努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那自从2000多年前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一种健康向上的体育竞技在神圣的奥林匹亚兴起，它就成为古代希腊人奉献给人类的一种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那今天奥林匹克运动的内涵呢，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体育竞技的范畴，它成为全人类的文化盛会和文明遗产。它的丰富内涵和它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也正在与日俱增。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让我们走进奥林匹克运动。好，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88页，我们先来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的重点词汇。第一个词，奥林匹克运动会。 Olympic. Olympic. Games. Games. 好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大家注意，我们在使用奥运会这个词时啊，通常要把它和定冠词的连在一起使用。The Olympic Games， 大家注意此时定冠词 the 的发音要发作 the， 因为 Olympic 第一个字母开头是元音字母。 The Olympic Games， Game 在西方呀，它除了做游戏之外呢， Game 还可以表示比赛的概念。奥运会呢是一个综合的体育比赛项目，所有各种各样的体育比赛，此处要用复数 The Olympic Games。 当然 Game 在语言的实际操作使用中呢，除了有这个游戏比赛之外，它还有很多很多在口语中不同的用法。比如说这个美国英语中口语常见的 Wanna game， 这里并不是说这个想要比赛啊，还是这个想要怎么怎么样，表示想挑战吗？ Wanna game 是这样一种问法。 奥林匹克运动呢是全民参与的运动，其中有一部分主要的成员就是运动员。运动员 Athlete Athlete Athlete 这个词呢，它是一个运动员的职业称呼，也就是这是一个运动员这个职业的说法。当然了，我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除了使用 athlete， 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sportsman， sports 体育 man 人 sportsman。除此之外，我们依然可以使用 player， play e r player。那么运动员变作形容词之后呢，去掉 e 变作 i c athletic， 大家注意它的读法。Athletic. Athletic 作为形容词使用时呢，除了表示运动员的，它还可以表示具有运动员精神的，具有运动员素质的。值得一提的是啊，国外的这个运动员呢，他往往主要是以这个非职业运动员为主，他们组建俱乐部那么职业运动员呢，在英语中被称作 professional athlete， 但是业余运动员呢，被称作 amateur athlete， 或者这个词也可以读作 amateurAthlete， 职业运动员，业余运动员。除了运动员之外呢，还有观看比赛的人。 Spectator， spectator， spectator 这个词呀，严格意义上讲呢，我们都应该把它叫做观看现场比赛的观众。那么有的同学呢，可能要问了，那在这个电视机前看电视的观众应该用哪一个词呢 ？Viewer， view。V-I-E-W， 然后添加名词后缀 E-R， viewer。 那么这个观众有时大家还会遇到这个 audience， 也是观众，那么这个观众呢就是一个集合名词了。 奥运会呢是最高的体育盛会，所以有非常激烈的比赛。 Compete Compete， 通常呢这个 compete 这个词呢要和这个介词 with 搭配使用 compete with somebody 有时呢在某些文体中也可以使用 compete against两个介词可以通用。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下它名词的变化。competition。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词尾呢要把 e 去掉，变作 i， 再加 t i o n competition。大家注意它特殊的用法 ，competition 比赛、竞赛。那么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变作它还有一个形容词的变化 ，competitive。competitive 依然是去掉 e 变作 i 再加 t-i-v-e competitive 值得一提是它的这个形容词呢开始出现了一种语言的升格现象或者叫情感的升华我们要把它译作具有竞争力的所以 competitive products 就翻译成中国的拳头产品、 competitive products compete competition competitive接下来的两个词是和奥运会的比赛项目相关的，一个是摔跤 ，wrestle， 大家注意这个词啊 ，W-R 开头，那么往往有时呢，这个 W 是不发音的，比如说这个吹哨子 whistle， 啊，像这里 wrestle，W 都是不发音的，在英语中被称作 unvoiced， 啊，不发音，摔跤。但是一般情况下我们说这个摔跤运动嘛我们依然用它的动名词去译叫 ing wrestling 摔跤 很激烈的一种比赛另外一种比赛呢其实更加的激烈拳击 boxing 大家千万不要误认为是 box 加了 ing 变作了拳击这是一个专有名词这样的词呢在英语中我们把它叫做 terminology 术语或者是 jargon 行话 boxing 但是值得一提的呀中国的太极拳要在前面加一个名词 shadow 就是阴影影子这个词 shadow boxing 中国的拳击太极拳 shadow boxing 接下来的两个词都是和比赛相关的第一个 match 这个词在英语中呢它专指一种体育比赛比如说 football match 足球比赛 basketball match 篮球比赛而下面的这个比赛呢 contest 我们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分析其实这个 contest 在英语中往往它指的这个比赛呢比如说这个英语的演讲比赛知识竞赛智力竞赛其实它更多的是指这种文化方面的竞赛 contest 所以比如说这个学生们经常会办这个演讲比赛 oratorical contest 或者是 speech contest 那么参加比赛的选手呢就叫 contestant 词尾添加 ent 或者是 ant 作为名词的后缀 接下来的两个词呢也是和比赛项目相关的第一个铁饼 discus 这个词很有意思呀大家如果你多加一个词尾多加一个 s 就变成了讨论但是它和讨论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注意它的重音位置铁饼 discus 而讨论呢 discuss 大家注意它们的重音位置铁饼一般说这个铁饼掷铁饼的这个掷动词要用 throw 就是扔这个词 throw discus 掷铁饼而且呢这个会让我们想到古欧洲的雕塑作品呢专门有一个描写这个竞技体育项目的 discus thrower 掷铁饼者 discus throw discus thrower 还有另外一个词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discuss 下面一个词标枪 javelin 标枪啊，这个体育运动其实也是一个挺古老的体育运动也源于古希腊的古代竞技 运动会当中的体育项目 event 通常在英语中呢某一个体育项目我们说这个 event 比如说这个田径比赛项目 track and field events 这就是田径比赛项目了当然这个项目除了event 除了这个含义之外也可以表示各种各样的事件 event 每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都会产生无数的英雄 Hero 在英语中它除了表示英雄之外呢也可以表示、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小说戏剧中的男主人公 Hero 好了当然这个 Hero 它还有形容词的变化形式比如说 Heroic 它要在词尾添加形容词后缀 IC Heroic 英雄的有时呢我们说欧洲呀它曾经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The Heroic Age 英雄辈出的年代，英雄的，当然有男英雄嘛，这是男英雄，也会有女英雄。女英雄呢，要在 hero 之后加名词后缀 ine， heroine， heroine， 女英雄。但是大家呢注意，这个除了 heroine， 除了表示女英雄之外，也可以指女主人公，小说、戏剧、电影作品中的这个女主人公。但是非常值得一提的是。Heroine, heroine， 这是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同音却异形异义词 homophones， 同音异形异义词。什么是同音异形异义词呢？两个词乍听起来发音一样，可是它的含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一说 heroine 这个发音，听起来好像又像女英雄女主人公，也像海洛因啊。所以说这个海洛因的拼写呢，就是女英雄这个词 heroine 去掉词尾 e。Hero 加 IN， 这就是海洛因了。所以在英语中他们是一组 homophones， 同音异形异义词、 大家千万别把女英雄和海洛因相混淆。 Hero， heroine， heroic。 奥林匹克呢是一种竞技精神，奥林匹克精神就是一种更快更强更高的自我挑战精神，同时呢它也是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体育竞技精神。奥林匹克包含的这种自我挑战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构成了当代人类自我完善和社会交往的基石。好，我们来看课文。 The Olympic Games in Ancient Greece. In Ancient Greece, the most famous festival for athletes was the Olympic Games. These games took their name from the religious center of Olympus in southern Greece.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In ancient Greece, the most famous festival for athletes was the Olympic Games. 首先我们看状语 ancient Greece 在古希腊 in ancient Greece. 所谓的这个古希腊呢，大家要了解，古代希腊的文明它的开始应当是公元前1200年，特洛伊和希腊城邦之间的战争，这就标志着古希腊文化的开始。那么在古希腊呢 the most famous festival 最高级，好了，最著名的Festival for athletes， 这里的 festival， 我首先呢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这个节日。其实在古希腊呀， festival 这个词在 古希腊那个时代呢，它指的应该是一种祭祀活动。奥运会呢，它其实除了有祭祀的这样一个功能之外呢，那么这个奥运会在古代还是一种重要的活动。所以说呢，这个 festival 现代英语中我们倒不能翻译成最出名的祭祀活动，而要理解为活动。For athletes， 大家注意介词 for 的用法。介词 for 在这里呢，它前面实际上省略了一个词 as for somebody， 就某人而言。那么就运动员而言呢，那么奥运会才是当时最著名的体育活动。These games took their name from the religious center of Olympus in southern Greece.These games， 首先我们看这些比赛，这个这些比赛呢，大家你们最好标好。These games， 它指代的就是 The Olympic Games， 奥运会。奥运会 take one's name from what what， 大家注意 take one's name from 加上一个名词，表示因为什么什么而得名。注意，这是一个重要的短语。除此之外呀，这个 named， 大家注意 ，name 它除了作为名词，还可以作为动词来使用。作为动词时呢，我们常常把它放在被动中使用 ，be named after somebody， 或者是 be named for somebody， 表示的是根据什么什么来命名。Be named after somebody 是美国英语中的用法，而 be named for somebody 则是英国英语中的用法，通通表示。用谁的名字来命名。所以说呀，奥运会的得名呢，是因为一个宗教的中心，宗教中心，这个宗教的中心就在 Olympus。 这个大家不要误认为是现在奥林巴斯那个相机啊， Olympus 指的是古希腊的奥林匹斯山。因为奥林匹斯山这样一个宗教圣地 Religious Center， 这里严格意义上讲我们把它译作宗教圣地。好了，那么在希腊的南部， 古代奥运会又是怎么样的呢？ The games were held every 4 years at the end of June. Athletes, judges, and spectators came from all of the known world to watch and compete. At the games, there were races on foot, horse races, wrestling, boxing matches, and a special contest in which athletes had to run, do the long jump, throw the discus,and javelin and wrestle.